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89集，门当户对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这四个江湖上名望极高却极低调的高手，竟然是火凤堂的副堂主。 那个白头发的老头， 这时天尊突然说了一句，众人刷啦一声回头看他，老头是谁？天尊淡淡一笑，看白玉堂。 你不认识他吗？ 白玉堂皱眉，回头再看那老头，不觉得面熟。他记性好，要是见过一定会认识的，可他之前就见过他跟在林业火身边，觉得应该也是个副堂主之类的吧。 我应该认识， 他姓柳，叫柳寒星，是你外公的同门，你娘的师叔。 我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。 因为他不在江湖走动，被逐出师门了。 我外公没提起过他，有过节啊。 相反，他俩是好友，他可是非常有趣的人。总之，火凤堂林业火老大再带出那五个高手，瞬间完胜中原武林所有门派，除了魔宫和赵家军，没有门派才能与之抗衡了。那些什么少林武当啊，都白给。除非…… 除非什么？ 除非你和展昭再组个门派，来个鼠猫派。 天尊说完，阴侯笑出了声，欧阳等人也都跟着捂嘴。 鼠猫派， 明显是猫鼠派， 不好，跟猫叔派似的，鼠猫派好点。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林业火回头扫了一眼众人，扶额拖家带口的感觉。正这时，突然就听人群后边一阵骚乱，一个小小的黑影一跃窜上了半空。众人往远处望，就见一个黑衣服的小孩似乎是挤不进来了，蹦到半空，踩着围观人的脑袋就蹦跶进来了，边蹦跶还边喊呢： 哎，你们怎么把我撇下了？ 五大高手都回头，林业火扶额，谁把这小祖宗也带来了？展昭等人都惊讶，这什么小孩啊，声音还带着童音呢，但是这轻功这内力。那小孩说话间已经从人群上头蹦了下来，轻轻松松落地。众人再看，是个七八岁的小娃娃，皮肤略黑，但是长得极俊，看着似乎是外族又或者是混血，五官俊挺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眼珠那个黑呀黑不见底。他穿得很好，黑色短小的锦袍，脑袋上黑金做的发冠，别着乌黑的头发。这小孩一露面，在场不少江湖人都忍不住赞叹了一声，公孙就听一旁赵普忍不住说了句：好材料。展昭和白玉堂也点头，这小孩骨骼清奇，手长脚长，身材极佳，绝对是难得的一块练武材料。 哟，这小孩天分极高，跟昭小时候有一拼了。 嗯，不知道本性怎么样，只要不是个小坏蛋，你们谁收他做徒弟吧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 嘿嘿，完了，已经是我徒弟了。 切，谁让你当师傅了？ 哎，欺师灭祖啊，你个小没良心的，爷每天好吃好喝的喂你，你也不叫声师傅。 我爹就让你带我几天，谁让你非要收我做徒弟？我要跟赵普学功夫，不跟你学。 他话一出口，赵普招手： 乖徒弟，过来。 颠了你，没闹明白是谁你就收。 小孩回过头看到赵普了，擦擦眼睛跑上几步： 你是赵普？ 你是谁家的？ 我爹是萧同海，我叫萧良。 哦，我说呢，原来是小狼崽子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 萧同海人称狼王，是西域一霸，住在塞外。这萧同海原本是辽国皇族，小时候他也姓耶律的，娘和一个汉人相爱，生下他后便不容于皇族了。萧太后心狠手辣，杀了他爹，逼到他娘出家。萧同海15岁扯旗造反，将辽国打了个一天两主，与辽王平分江山。他自封狼王，是要灭了辽国皇室篡位夺权，只是当年正好赵普带兵出征打败了辽王，辽国岌岌可危，萧同海的娘让他不要再打了，不然辽国内外交困，若是亡了国，他便是千古罪人。相反的，要称王，何不开拓疆土，自己做开国皇帝，流传百世。于是萧同海与辽国皇族断了联系，改随他娘姓萧，带着族人和兵马几十万，浩浩荡荡西行，在塞外建起了萧家堡，占据了整个大漠。另外，萧同海还与人称漠西第一女贼的马帮头子廖杰一见钟情，成亲后生下了这个宝贝儿子萧良。萧良从小在大漠长大，野的都不成样子了。5岁他爹娘就管不住他了，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，说大漠最厉害的大英雄是赵普。5岁的时候，萧良问他爹打得过赵普吗，他爹干脆跟他来了一句打不过，于是萧良就非说要拜赵普为师。萧同海的萧家堡和魔鬼城是邻居，跟林业火也熟，林业火一眼相中萧良是练武奇才，想收他做徒弟。萧同海这阵子忙着想跟他娘子再生个闺女，正好听说林业火要去中原，于是让他将萧良也带去，让他开开眼界。萧良一眼瞧见赵普了，上下扫了一眼，拍大腿， 好，你比小林子帅多了， 你一个小兔崽子，眼珠子上脚底板了你。 大英雄都那长相，你这样的是跑江湖的混子。 闪边去，别挡着大人打架。 林业火气得鼻子都歪了，踹他。萧良退到一旁，瞧着对面的邹良，不解地看林业火。 哎，不说你跟赵普打吗？他谁呀？ 小鬼，他是赵家军第二高手。 萧良听后一眯眼，瞧着林业火。 他是第二高手啊，那赵普第一高手，小林子，你要是打输了，那我就归顺赵普了。 你妈呀，肝疼啊。 这边挺热闹，越聚越多的江湖人都甚感惊骇，是什么情况？一边是西域最强的高手，一边是中原最强的高手，还有赵家军的前三大高手以及坐镇的天尊，这是什么个情况啊？展昭暗笑，这帮江湖人士不知道阴侯的身份，要不然估计真得都吓趴下。这时欧阳少征高喊了一声， 比武开始。 林业火和邹良都没有起势，但是同时眼神一凛，不知道是不是聚集的高手实在太多了，只觉得四周围内力乱撞，邪风平地而起，不少江湖人都站不稳了，纷纷后退，劝那些看热闹的平民百姓赶紧站远点儿。萧良第一次看高手比武，激动得跟什么似的，身后那罗子木絮絮叨叨给他介绍对面的高手，哪个是展昭，哪个是白玉堂。萧良一个个瞧过去，乖乖，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。只是萧良的视线在经过公孙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，他可不是看明显不会武功的公孙，他的视线顺着公孙的手就往下一溜，看到了抱着小狐狸站在公孙身边紧张看比武的小四子。 哎，快看呐，那个是天尊呐，你不总念着想着看的吗？ 罗子木见他突然不动了，就拍拍他脑袋， 但是罗子木拍上去，萧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只是微微张着嘴，呆呆盯着前方看。罗子木顺着他视线望过去，就见他望着的是个玉娃娃一样可爱的小孩。良久，萧良张嘴喃喃自语了一句：“ 小神仙啊。” 哎，那是赵普的干儿子小王爷。 一旁也不知道是哪个火凤堂的门人嘴快，跟他说了小四子的身份，萧良咧嘴笑了：“ 哟，门当户对。 苏良是哪个门派的？” 展昭忽然问白玉堂。白玉堂看一旁的欧阳少征，欧阳摸着下巴扬起脸：“ 阎罗派的吧。” 众人都一愣，连天尊都好奇地凑了过来：“ 阎罗派是什么门派？ 我也没听过。”“ 就是去阎罗殿转了很多圈，然后每次回来功夫都会好一点，于是他的功夫可能是阎罗王教的，所以是阎罗派的。” 说话间，就见对战中的两人几乎同时微微往一侧动了一下。高手过招，通常都会彼此观察一会儿。这个对视的过程，看着就像是两人在发呆，其实这并不是双方在相面，更不是为了耍帅，而是在观察对方的同时设定好战术。高手比武并不是像流氓一样打了再说的，而是更像下棋，特别是双方已经交过手的情况下，彼此都有了一定的了解，战术就是取胜的关键。这段时间对于比武双方来说过得很快，而对于看的人来说却是万分的煎熬。通常看客都会下意识的屏气凝神，那种憋闷的感觉让人更加不安和紧张。而就在这种难耐和不安涨到最高点的一刻，四周围乱窜的内力突然一滞。白玉堂微一挑眉，展昭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了两个字：“ 来了。” 他话音一落，众人就见邹良和林业火突然一闪，没了踪影。小四子张大嘴四外看，人不见了。而小四子在寻找不见了的邹良和林业火的时候，对面萧良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